攻读创世纪第44章。然后若瑟吩咐自己的管家说，将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布袋，他们能带多少就装多少，将每人的银钱扔放在他的布袋口处，再将我的银杯和那最年幼够粮的银钱一并放在他的布袋口处。管家就照若瑟吩咐的话做了。清早天一发亮，就遣送这些人带着他们的驴走了。他们出了城还不很远，若瑟就对他的管家说，你起身去追赶那些人，追上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为什么偷去我的银杯？这杯是我主人为饮酒为占卜用的，你们做的实在不对。管家追上他们，就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他们回答说，我主怎么说些这样的话？你的仆人们绝不敢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在布袋口所发现的银钱还从科纳罕地带回来给了你，我们怎能偷你主人家的金银呢？在你仆人中，不论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该死，并且我们都该做我主的奴隶。管家答说，也好，就照你们的话做，只是在谁那里搜出来，谁该做我的奴隶，你们其余的人可自由离去。于是他们个人急忙将自己的布袋卸下放在地上，个人打开自己的布袋，管家便一一搜查，从年长的开始到年幼的为止，结果那杯在本雅明的布袋里搜了出来。他们遂撕裂了自己的衣服，个人又使驴驮上重载回城里去了。犹大和他的兄弟们进了若瑟的家，若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在地。若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难道你们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会占卜吗？犹大答说，我们对我主还能说什么？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如何能表白自己？天主已查出了你仆人们的罪恶，我们和在他手里搜出杯来的都应做我主的奴隶。若瑟答说，我绝不这样做，在谁手里搜出杯来，谁就该做我的奴隶。至于你们，都可平安上去，回到你们父亲那里。犹大近前对若瑟说，我主请原谅，容你仆人向我主进一言，请不要对你仆人动怒，因为你原与法郎无异。我主以前曾问仆人们说，你们还有父亲或兄弟吗？我们曾回答我主说，还有老父和他老年生的幼儿。他的哥哥死了，他母亲只剩下了他一个，为此父亲非常疼爱他。你就对你仆人们说，将他带到我这里来，我要亲眼看看他。我们既对我主说，孩子是不能离开他父亲的，如果离开了，他父亲必会死去。你对你仆人们说，如果你们的小弟弟不同你们一起下来，你们休想再见我的面。我们一上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就将我主的话告诉了他。后来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们买点粮食来。我们答说，我们不能下去，除非我们的小弟弟同我们一起，我们才下去。因为我们的小弟弟不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能见那人的面。你的仆人我的父亲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只生了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离开我出去，我猜想他是被猛兽撕裂了，到现在再没有见到他。如今你们连这一个也要由我面前带走，倘若他遇到什么不幸，你们就要使我这白发老人在悲痛中下到阴府了。现在如果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孩童没有与我们在一起，他原与这孩童相依为命，他一见孩童没有与我们在一起就必死无疑。那你的仆人们就要使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带着白发在忧苦中下入阴府了。况且你的仆人曾在我父面前为孩童担保说，如果我不将他带回来交给你，我终生在我父前负罪。现在请让你的仆人留下，代替孩童给我主为奴，让孩童跟他哥哥们回去。如果孩童不与我在一起，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我怕看见我父亲遭到不幸。